或者加班， 对， 有没有 啊？ 对对对对对，坚守工作岗位， 坚守工作岗位的各位朋友， 对对对，乖乖想说，妈呀，今天终于俩人了， 对呀、 不只是俩人，真的，这个是我们文艺广播珍藏版的主持人，一般不拿出来晒，知道吗？这还是美女， 哎， 要不然你今天把照片跟大家看看吧。 哎呦天哪，那我好紧张，我应该选哪张呢？ 哎，真的真的，你准备一张照片，一会儿互动的朋友咱们争取给人发一张。 那多不好意思呀、我找一下， 找一下，找一下，找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直播， 欢迎。 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刚才贺林也说了，早起有一个目的，可能就是 对早早的出去，准备在商场开门第一时间进去抢货。 我想这么早出去逛街的人，可能就是早市吧，是吧？逛早市，哎，你逛过早市吗？ 早市逛过呀，小时候特别是跟家长，我们那个在山东的海边嘛，然后去逛鱼市什么，早上的那个鱼啊，那个海鲜什么特别新鲜。 怎么吆喝呢？你们那儿是 吆喝？就是便宜卖了，便宜卖了，新打上来的。我不太会说家乡话，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哦，新，哎呦。我们这儿都是这个啊，那个 什么油饼什么，我觉得 油饼不吆喝， 不吆那什么的， 油饼不吆喝，油饼可能就是你走过的时候，那个被那个味道就勾到那 儿。哦，就是 是是是 气味吸引。 对对对，但是今天啊，我们这个稿子当中也会跟大家说到，其实呢，整个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各个区的商务部门都根据自身的特点，找到了自己的优势资源，发挥最大，携手这种零售啊、餐饮啊，开展这种促销活动。 没错， 所以咱们就来说说，当然一促销，大家肯定就坚守不住了。 对呀， 不促销还想买东西呢，对吧？所以就说说，在这个几天的假日当中，您有什么购物的展货？ 对，您抢购了什么呢？自己特别满意的， 尤其适合 要展示一下 女主包，女主包， 女主包， 女主爱包的女主播呀！ 对对对， 来跟我这个爱逛街的男主播一块聊 啊！王毅其实也是特别会买东西，物美价廉的，也是特别。 这么说对吗？物美价廉嘛。然后总之呢，这个大家或者说说还没买，但是我已经有这种心有所属了。 觊觎什么东西呢？ 是是是是是，已经准备下手了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说您已经买什么了，或者准备买什么。哦，小雨真的说了，我早就起了，我就是带孩子出去玩。 真不错哎，带孩子出去玩。天哪，说起 我忘了给你开微信平台。我说 没事， 来来，咱俩看这个一个。 带孩子出去玩好辛苦呀，我觉得如果带特别小的孩子，其实是家长其实是顾不上玩的，都要顾在孩子身上。 因为原来贺林想的话题就是说，你一个人出门带娃的各种有趣儿的经历。 对，孩子是玩了，但是呢自己就是特别辛苦， 孩子玩了家长了。 对对对， 妈妈你怎么又睡觉？妈妈咱们聊会儿天吧。 妈妈我要这个，妈妈那个。 哎，这个今天你抛家舍业的哈，不照顾孩子来这儿上班 了。对 对, 对，那这个跟大家聊天更开心一些。 孩子会伤心的。哦，这儿有加班的 Robin， 还有这个奔跑吧，他说起了起了，就为了听你们节目，陪你们呀。 哎呀，大家辛苦了， 多么感人呀， 加班的朋友们辛苦了。 华美乐章也加班，飘问你好呢，美女早。 大家好，大家好。 Sorry， 这什么呀，反正一堆字母吧。一堆字母也加班。 iCat， 哎呦 哇，这只猫猫 他们家专门给猫在家里立了一木桩子， 省得抓沙发嘛，要不然这沙发呀、床呀什么的。 但是这猫并不俗，并不只用来抓， 真的是，真的， 人家是坐山雕，这是坐山猫，你知道吗？是吧？ 多威风呀！ 金鸡独立，这猫也是立的。 早上好，大猫咪，大猫咪。 乖乖小熊也是要上班。乐天之命说了，生物钟啊。嫣然若曦、王一鹤林，生日快乐！小健也是要上班，六点就起。 生日快乐啊！祖国 生 日快 乐， 生日快乐。 小健说这个也要上班。旁观者说起来没事干，睡不着。 对，然后听听我们节目。 伊藤也要上班，嚯，这么多要上班的朋友啊！ 真的是。 对，为了大家，让贺林再给大家播报一下天气情况。 哦，对，大家今天 关注关注啊！ 对， 白天先说说白天吧。 白天啊，今天是持续晴朗少云的天气，非常适合节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哎，带孩子出去玩就特别适合了。那今天的光照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并且注意补水润燥。秋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湿啊！ 对对对。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 30%，夜间是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晚上还湿度还可以， 对对对， 但是晚上真挺冷啊。 今儿早上出来已经够冷了， 好像明天还会变得冷一点吧， 就是越来越冷了。 对对对， 哎、 毕竟是深慢慢就走入深秋了。 早起上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衣服了。 啊、今天早起就给我冻住了、 太冷了，太冷了。 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就又回去了。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因为，天哪，怎么穿这么少呢？ 换季一定要注意，不要感冒。 所以今天空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呢逐渐转受高空槽和地面弱气压场共同影响啊。北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扩散条件一般。南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比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哎，大家出门该戴口罩戴口罩。 嗯。 预计未来2天呢，本市也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气了。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嗯。 好，各位互动着最近的想买的东西和已经买的东西，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接下来呢，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一些有趣有用的资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说说这个有用的消息，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吧。啊，这个路况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内容，尤其都出门的朋友哈。目前呢是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来广营，这个来广营桥这个路段是车多的啊。还有哪儿啊， 东长安街东向西啊，这样车辆行驶缓慢。 哎， 还有京港澳高速京梁桥路段的进京方向受到事故影响，约有2公里的拥堵。 哎，提醒大家早上出门也要注意这个安全吧，啊，注意这个出门的情况。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民生方面首先来说说交通。咱北京地铁又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10月3号到5号，也就要到明天呢，每天的首班车起到16:30止啊，1号线天安门东、天安门西这个站呢是封站的啊。期间呢，这个一号线各次列车在上述两座车站，也就是天安门东、天安门西是通过不停车，就到明天。 哦，这好像听那个出租车司机说那个，因为那个去天安门的人太多了， 人流太大， 对，东西边都封 站，他需要有一个这个分流。 对，您要去的话，得从王府井下。 地上的师傅都掌握地下的情况。 是，他们 出租师傅都能掌握。 对。 另外再来关注呢，国庆期间啊，有一条消息。 嗯，国庆期间，北京交管部门在本市辖区内的部分高速公路出行集中时段执行警保联动快速交通事故工作机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交警呢就一同巡逻值守，最大限度的保障市民朋友假日交通出行的安全顺畅。 现场就确定保险 了。对， 这么个警保联动 的、 当然这是尝试的一个方式哈。这一次试点推行警保联动工作的模式呢，主要是通过交警参与、保险机构、高速公路养护企业和通航企业通力合作，发挥保险公司在事故车辆勘验、定损和理赔上的专长，借助保险机构与高速公路养护企业、通航企业合作发展地面空中救援的优势，建立高速公路事故快速处置联勤联动的工作机制，这还挺厉害的。 空中救援感觉特别酷。 那关键的时刻，对吧？ 对对对。 嘟嘟嘟嘟嘟嘟嘟。 哦，这是飞机来了，天哪！ 是，他们有时候说我觉得像拖拉机。那当然也是为了实现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试点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后，快速处置、快速清挪、快速救援，有效缓解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出行高峰事故制堵的状况。今儿早上我出来还问师傅，哎呦，我说这个如果北京每天早上路像今儿早上是就特别好、 那太幸福了。 师傅说啊，这是不错，反正不能走高速。 对， 高速还是因为大家会选择出行方 式，出去玩啊。 对，其实路已经很好了， 大家已经尽量的早出门了，但是还是会比较堵，在高速上 因为都早啊。 对， 但是你要3点出门，您想那能不好？ 那没问题。 对，关键是这要去哪儿呢？ 天还黑着呢。 到景区一看，哎呀。 还没有开门、 景区是为我们自己开放的 对，景区怎么还上着锁？大家安排好时间。其实我在这儿特别想跟大家说，就是放假也不用都过一样的休闲生活。 是是是、其实自己在家看看书呀，然后打开窗户透透气，看一看这个秋景也不错。 或者是收拾收拾， 收拾收拾。 有的时候增加点情趣，咱们没事天也凉快，咱们把家具挪一遍，是吧？ 对对 对, 对。 哎，把贺林他们家家具挪到我们家， 挪到你们家这可还行、 不是，把自个儿家家具挪一遍啊， 对对对，可以断舍离一下，把一些不要的东西，哎呀，都清一清， 挪到我们家。 你这挺好。 这关键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大家都过自己喜欢觉得有趣的生活、而不要为了让朋友圈的人认可， 对对， 是吧，做这样的事儿、来说说火车啊，今年的7月1号，我国研制成功的16辆长编组复兴号列车首次在京沪高铁线上开跑啊，我已经坐好几回了。时隔不到2个月呢，复兴号又添了新成员。日前呢，车身长达439.8米，可以乘坐1283人的17辆编组超长版复兴号， 我真够长的。 对，悄然现身北京环铁基地。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呢，明年时速350公里的超长版17辆编组复兴号将投入京沪高铁运营。 350， 天哪！ 现在300出头吧，高铁 330，或者，但是我上去就觉得啊，真舒服，睡一觉吧。 这么说就是还是很稳的， 很稳，很稳，很稳。你就把什么都放在那个，就我老是靠窗 户旁边， 靠窗台， 对对对，放一杯水也没关系。 哎呦，放个硬币不带倒的。 哦， 据说啊，据说这个日本的网友不服，就说他们那也挺厉害的呀， 说他们新干线厉害。 对，然后就是也搞了这个放硬币。 然后呢？ 倒了。感觉是不是他们那硬币也不行？ 可能饱。 再来说民主，这也不一定啊，我这只是瞎分析，咱也不用这样、这个， 对对 对, 对, 对， 不要骄傲自满，咱们还会更好、更进步的啊。 对 啊，大家就说说买东西的事吧，这贺林最爱啊啊。没听 说 过主播在播新闻之前 美的不行， 乐一遍啊。 说一说节假日期间，各区的商务部门根据自身的特点，整合区内优势资源，携手大型零售、餐饮企业展开促销活动，丰富节日市场。从10月2号开始呢，市商务委重点监测120家重点商业服务业企业，实现销售额9.9亿元。 就这一天是不是？ 对，一天9.9亿元呢。 干嘛呀？ 同比增长是6.2%，就是比去年10月2号这天啊。东城区商联会组织开展主题为新秋会的金秋购物季活动，以王府井、崇外、东直门、永外四大商圈为重点，组织王府井百货大楼、新东安商场、崇文门新世界百货、百荣世贸商城、便宜坊、北京稻香村等众多知名企业参与，实现多业态多区域企业联动促销，助力消费升级，满足市民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消费需求。 而丰台区商务委主办呢，丰台区商联会承办主题为跨境消费约会丰台的丰台跨境商品消费体验月活动啊，这个会人是实惠的会啊。此次活动呢，整合了区内外数十家跨境电商企业及百家门店。丰台区确实电商很多的，对吧？ 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永旺、梦乐城、丰台店、凯德茂、大峡谷等5家企业开展联动，让消费者感受不一样的节日消费体验。 京郊的消费市场也非常热闹。大兴商务委组织区内重点商业企业联合开展大兴区惠民消费季活动，苏宁、居然之家、绿地、洋洋、中国饭等知名企业推出美居家电、购物狂欢、盛夏美食、惠民对口协作帮扶、晒照片等多项特色活动，涵盖家电、家居卖场、购物中心、商场、超市、餐饮、旅游、儿童娱乐、教育、汽车及维修等商品和服务消费，活跃了节日的消费市场。 你注意这个稿子里了吗？没有说朝阳， 没说朝阳，朝阳区怎么没搞活动呢？ 不用说朝阳，朝阳区搞活动了，怎么没搞活动？我去那个朝阳的一个商场里，人家那个店铺里还可以玩扭蛋呢。 扭出什么来了？ 扭出了一个魔方，一个蹦蹦球和一沓贴纸。 这还挺有趣的。 对对对对对， 本来咱们觉得这东西都是小孩玩的。 但是你知道，你扭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什么 那 种心理，对，就 特别 有这种期待啊。不知道大家最近要买什么和买了什么，一会儿让贺林给您说说啊。接下来呢，先来送上一首歌曲，这么早起别忘了吃早点，所以送上的是贺林为您准备的 豆浆油条。 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的才 吵吵闹闹， 别吵吵闹闹。 Yeah, 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呜，都强力。这样他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热豆浆，耶、yeah, ！眷恋着还想要，哦耶！你吃完金黄油条，爱情又要再发酵。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都强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 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 可是这歌是爱情歌曲啊。 对，他就说为了把这个豆浆油条放到一起，然后等于是形容这个情侣之间的关系嘛，因为豆浆就是搭配油条出现的嘛。 那他对我国的大江南北不了解。 是哦， 而且油条也有搭配豆腐脑吃的呀。 还是别给人家搭配。 对，当然了，如果他一个豆腐脑和油条 也不押韵， 谁是豆腐脑？ 豆腐脑吃甜的还是咸的呀？ 看看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啊，跟我们互动买东西的情况。 嗯， 不知芝芝说早起来我就出去玩路上，小人说了去了上培训班。我们来看香芋丸子，香芋丸子说：“亲爱的们，国庆快乐！我早就起了，生物钟就是这样早啊，因为我睡得早，九点就睡了， 真是 常年的。我这几天买了好多书。” 买了， 我真棒、 嗯、 还买了一个新的咖啡机。 他这作息习惯可真好啊， 是吧， 就是早睡早起、嗯、然后还有喝咖啡的习惯。 对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啊，不是喝咖啡的习惯，是因为要买咖啡机才培养的。 哦，这样啊。就咖啡机不能白买。 对，就是总得给一理由吧，说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家里喝喝咖啡。 那人可能是为了看书然后 配的、这个、太幸福 了。哦，真是。说 小姐姐是山东海边的吗？ 啊，我是山东，就是我是青岛，但我祖籍哎是蓬莱的。 好、啊、我是烟台，他人家也是烟台蓬莱人。 对啊， 或许是老乡。 老乡老乡。 啊， 老乡 啊，你是青岛，那你岂不是跟大叔还是老乡？ 嗯，请刀音。 是吗？ 青岛， 你感觉跟他是老乡的感觉是？ 嗯，非常的奇妙。 欢迎各位汇报。 缘分，缘分， 非常的奇。叶松带孩子去 蹦床去，哎，这特别好玩。哦、 你玩过是吗？ 我特别想去。 我也想去，但是有点远。 就是其实开了特别多蹦床馆，但是不知道、嗯、没去过嘛，就不知道哪个更好玩一些。 你说这蹦床都成了奥运会的项目？ 哦，对啊，对啊，对啊。然后 小时候他们就不让我蹦， 怎么怕摔什么？ 怕我蹦破了，我感觉。 可能怕你直接蹦出去。 不，就真的是，就是我可能。身高也超，体重可能也超。 哦，在小朋友的时候就长得比较高。 蹦床自从我完事儿成网眼。但是这个其实挺健康的。 对对对 对， 对、嗯。 贺林刚才说什么？有一种什么方式？ 就啊，身上就是那个衣服上面是有魔术贴的，然后、 哦、专门给你件衣服。 对对对，你在那蹦床上蹦起来之后，你就可以贴到那个同样有魔术贴的墙上，然后自己就粘在上面，特别有趣。 那哎，不是，那自己能把自己。 对对对， 摘下来吗？ 关于怎么摘下来，这个我还真 不知道。 知道可能需要你的小伙伴把你给 哎，快把他从墙上接下来， 挺热闹的。 快来接他，接他。哎呀，紫辰山人说第一次参加，在没有微信的时候就开始听节目了，谢谢您， 谢谢。 乖乖小熊， 这几天天天加班，但是呢、 哦、 并不影响买东西，不要小看女人的购物力。 没有小看，你说 绝对不会小看。那你买了什么呢？ 对，大家一定跟我们说你买了什么或者想买。哦， 想买什么。香芋丸子还发来了他这咖啡机的照片， 早上自咖啡了， 看着不错， 闻着就感觉已经闻到香味了， 浓浓的香味。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俩现在也需要喝杯咖啡 啊， 提神、我叫刘七月，说我和妈妈一起去上班去。 哎，这个搭配还挺有趣的。对对对， 真乖真懂事儿。来帮你妈妈那个， 对对对， 就是你安安静静待着，别添麻烦，就让 你就是帮妈妈最大的忙。 对对，你比如说妈妈，我帮你整理文件。 天空之城说带老丈杆子去医院看病。 哦，老丈人身体不舒服， 一定要早日康复呀。 对对对对对， 大过节的， 辛苦了啊， 你 这也很孝顺。 嗯， 杨莹说高三的孩子已经到校了，家长还可以再休息，孩子们加油加油啊！ 哎呀，学生们才放这么几天 啊，高三 啊， 快，贺林给祝福一下。贺林可是研究生啊。 哎呦哎呦，祝孩子高考成功，一定会成功的。你看这家长就是这么上心，对吧？哎，真是加油考生啊。 这都得买营养品，但是你也适当的给孩子吃，包括别听说好，我那会儿我妈听说松仁补脑，天天给我吃松子儿。哎呦，吃 够了吧， 了 一气儿吃够了。 嗯，绝对想现在想起那个味道都有点 奇妙。路人甲说我们已经在去看93岁老妈的路上了。哎呀， 真是高手高手， 阖家团圆啊，健健康康的。 对对对对对 啊。Robin说一名电力工人十一加班七天， 辛苦了，您真是辛苦了。 在这儿祝福所有在岗的人员节日快乐，真的是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向您致 敬。其实咱们城市的这个正常运转也是靠这些，就是在基层工作的这些朋友， 对对对，离不开， 维持起来的。 那么你买点什么吧，奖励一下自己吧。 真的是， 你推荐他买个什么呢？ 这位应该是男性朋友吧， 男士。 这是孩子照片吗？特别可爱。哎，太可爱了， 怎么把脸给碰了。 哎呦，小朋友就是这样，小朋友一秒钟看不住都有可能出状况。 那所以你推荐 Robin 买什么呢？ 要不然买个防撞角，就是孩子在家里玩的时候，你贴在这个桌子角上，他即使碰一下也不是特别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这样孩子这个那个没有磕碰了，家长自己也省心，上班的时候也放心，对吧？ 买个东西还是给别人呢。 哎呦，你说我这当妈的，哎呦，这习惯。 这可以，可以，可以。王一学说：“我今天6:30就开始加班了，哇，怎么大家都这么辛苦？ 真是。 我看这位朋友头像上写着：不要听别人和你说了什么，要看别人为你做过什么。” 非常有主见。 你们送我什么礼物？这更新中也说起来了，加班中啊，说说您买东西的情况，或者想买的什么东西。 看样子这时候听咱们节目可能都是早起上班 上班的。 对对对，因为 难道你们就不想买东西吗？哎呀，我怎么这么激动呢，在这个问题上。 上班中间出去买点 东西。红雁说本来想多睡会儿，可是睡不着了，还要给喂狗狗啊。听你们节目，我们很荣幸， 他是挺好的，可以出去。 和喂狗狗是同一个级别的事情。就为了让您喂狗狗不闷，是吧？ 对。 我们就是我们出发吧， 一起出发。 对对对对对，今天来互动的话题就是说，您在这假日3-4天当中啊，3天吧， 买了什么 好东西？ 好东西， 对， 或者想买什么好东西？ 对，正在为什么发力呢？沙狼说：“我为什么早起呢？”我为什么？因为连续3天了，晚上都没咋睡，因为10月1号当天月嫂到期了，这两天就单恋我们这一对奶爸奶妈了。 哎呦，这个真是太辛苦了，小孩晚上。 这个贺林也有经验了， 太有经验了，就是晚上基本上，因为你像绷着一个值班的弦儿一样，因为你知道这孩子随时要醒，你就根本睡不踏实。 所以就是坚持挺过去就好了。 对对对，因为他这么小的 时间， 对，就只有这么短。 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 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轻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台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转运猪、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项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你紧张吗？刚才？ 就是播这个广告，真的还怕给人播错了，真的有点紧张。 对对对对，但主要是它这里面会出现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词， 对这个首饰、 非凡推展啊、然后这个买专享买赠这样的词， 对对对， 这就还是促销活动嘛，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也说的是买东西的话题，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最近您买了什么好东西，或者想要买什么好东西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微信当中右上角的加号点击一下呢，然后里边会有添加朋友，添加朋友当中您来搜索这个公众号，再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YY 说啊，我爸带我出去玩，我们也要买东西哦，这东西还是可以吃的东西哦，这个东西就是 香河肉饼。 耶、yeah ，这是早点吗？ 好香啊！哎，是早午餐，大概是过一阵再吃。 洋气的早午餐，然后吃肉饼， 肉饼就点那个小米粥，挺好的， 挺好的， 挺养胃的。 在这个我叫刘七月说啊，我想买衣服， 该买秋装了。 女士， 这么、 女士好像是经年累月的， 就是总没 衣 服穿。那个衣柜里挺多衣服的，但是哎，好像这件缺一个搭配的裤子，那件缺一个搭配的上衣，就总没衣服。 那你要都不买呢？ 那也不行啊，那就该买新衣服了呀。怎么能不买新衣服呢？自己工作那么辛苦。 哎，你最近有要买什么吗？ 最近我想要买一个大包，大双肩包。就是现在呢，就是怎么说呢，上班的时候虽然装不了那么多东西，但是你背一个大包呢就觉得特别踏实，而且双肩的那个肩膀也不会累。 对，而且不容易造成肩膀就是骨骼的， 对对对，因为平时老坐着吧，你这个就是姿势不太 正确，本来就容易歪， 容易歪。 哦，买个双肩的大包，我有一二手的呀，那个 那直接送给我得了，还二手的，不够意思。 不是，我要那个，我可从来没用过，你我才按二手价买，这别人像进桥、 就是、 就得按原价买。 进桥能听见吗？进桥， 进桥不能听见。进桥不能听见我才这么说的。这个珍惜你的每时每刻说早起来了，我们是哦卖水果， 没有假期， 没有假期哦、太辛苦了， 勤勤恳恳工作啊， 真是真是， 嗯， 就闻到那个味道都觉得特别香、啊。 对对对，秋天正是丰收的季节、现在会不会就是市场更好了呢？ 嗯，怎么着你要投入这个市场当中去？ 你说秋天润燥嘛，得多吃点水果。 是是是，一说户外已经很热闹了，运动主旋律啊、哦。早上我也看到跑步的人， 这天跑步不热。其实有点冷， 但是跑起来之后还是 对对，他们好多都穿着背心儿， 很健康。人家、 对对对， 这儿还有一位朋友小郭说，有一个新声音，小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哎，我叫贺林，你好呀， 好听。 你好，你好，你好。 艾特峰说，为了做好模范老公，5:50起床送媳妇儿上班，但是在各个路口已经看见执勤的交警为大家疏通了。我就想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真的， 你们比我还辛苦。 5:50起床了。 哎呀，这样比起来你是自己来单位上班的吧？ 对啊，我是打车来的，司机师傅也很辛苦呀。 那你老公呢？ 我老公在家带娃呀。这也 他也不容易，感觉。 对对对对对， 我还想说他为什么没送你呢？ 那毕竟带娃他不太熟悉，对他来说也是 啊，他不太 够忙够乱， 不太熟悉这个工作。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当爹的你懂的。 我怎么不懂？不是说嘛，有三个法宝吗？那个举高高，看手机，去找你妈去。 哎，看手机，现在小孩真是哎，大家一定要少给孩子看这些电子产品啊！就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就会对这些感兴趣呢？就特别奇怪。哎，看看忙里偷闲 啊， 说早安早安，王一冒泡了，王一经常在啊。然后还有搭档贺林早，车上就在听你们的节目了，刚到单位值班，又是一位上班的朋友。 嗯，大姐这是。 节日这两天在家收拾换季衣服，该洗的洗，还晒的晒，该晒的晒啊，该聚聚。过两天再出去观景，劳逸结合，节日快乐快乐。 对，你这错峰，人家这个、 对对对，这不错。 不能光让自己享受，家里边乱也不行、啊。 收拾踏实了，人家再出去玩。 对，一丈魔说， 这我就喜欢扭蛋呀，我在外国还扭出来好多动物叫大下巴系列， 哎，挺可爱的。 对，这些动物都是做成了这种下颌前伸的状态。 对，不需要整牙，人家还挺可爱的。反正 对对对，昨儿刚买了一件新衣服，发了照片一瞧，嚯， 哇，这个 大长 的羽绒 服，对， 能给孩子裹进去。 哦， 这应该 这就买羽绒服， 可能现在买就更划算一些， 啊、 或者早囤上， 囤上吧， 早囤货， 囤 货， 囤货， 嗯嗯嗯。 如初见说啊，我是陪老公上班去。 哦，大家都好甜蜜呀。 对， 你送媳妇儿上班去， 陪 老 公 上班去， 陪妈妈上班呢。 嗯、 伊藤说和我老婆说我要买一个苹果手表， 嗯， 为了运动嘛， 嗯、 对不对？监测各种数据， 嗯， 买回来了， 一次运动都没有，哈哈， 嗯、 没关系， 对，就是理由用完了， 对对对， 作废了， 已经买回来了，反正， 嗯、 但是相信您，哎。会渐渐运动起来，毕竟这是对身体好的嘛。 哎呦，我最近想买个什么呀？ 你想买个什么？然后学学这个，有一个恰当的理由。 对，但我好像也不太需要说服。就我看见这个之后，比如这件衬，我穿这件衬衫，就是临时看见，哎、 哦， 这挺好，买一个。 你这个非常随心所欲，挺好。就遇见喜欢的东西，你不买的话，下次如果它没有了，你 怎么办呢？ 就特别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样人有一个好办法解决这问题， 嗯、就是 少去商场。 眼不见就行。 对对，就因为去了之后从来不空手回来。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找到微信啊，北京文艺广播，说一说，您最近想买什么？ 嗯， 已经买到了什么啊？斩获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王雪晨说，加班第四天，昨天晚上跟家人聚餐，买了两瓶好酒， 嗯， 花了大几千。 嚯！ 哇，这什么酒？ 好酒就得跟家人、跟好朋友一起喝。 这喝完了之后，是不是就？走路都行云流水， 哇，肯定的， 凌波微步。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呢，发送四个字你可来了，就能看到贺林的美照。 哈哈哈，天哪，好不好意思呀、嗯、 对对对，发送你可来了、 啊、也是今天第一次来节目，认识一下，跟大家认识一下。 是是是是是，你可来了。就是可算是来节目就能看到贺林美丽的照片了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您买东西的情况。 欢迎欢迎。 嗯，片花之后我们来说说新闻消息吧。 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先来说说大家不是都爱旅游吗，就来说这个旅游的热点啊，国庆个别景区门票名降暗升，游客感受应该放在首位呀。 嗯，在国庆小长假呢，各大景区人头攒动，记者注意到在景区门票提倡降价的大趋势下，一些景区景点虽然没有敢在大门票价上提价，但进了门却会层层做文章。 嗯，记者国庆出游呢，这个能亲子互动的园区最为热门了啊、 嗯、 不少景区也在这上是挖空了心思，用各种卡通造型雕塑、儿童游乐设施、小动物乐园留住小客人，这些亲子设施呢也成了收费的一个小名目啊。记者在房山区一个亲子游乐园区看到，园区的进门门票仅仅是40块钱啊，这还可以吗？ 还可以， 是吧？ 嗯， 哎，进园之后却层层都是收费项目。园区内一个舞台上，工作人员拉出了一只小猪、一个骆驼，进行了几分钟表演后，就开始招呼小朋友们上台和小动物合影吧，多么可爱呀，肉乎乎小猪猪啊！一个孩子照一张相，10块钱。 哎呦， 在商家的不断鼓励下，那小朋友现在小朋友自主性都比较强。 对对对，嗯， 妈妈我要照，妈妈你为什么？妈妈他们都照， 而且他肯定都特喜欢那些动物。 对啊、 哦、 你别说孩子了，大人没准都还想照相。 对对对，挺新鲜的。 哎，就冲上台合影了、 哦。 那在小动物乐园里又不一样了。 嗯 啊， 喂兔子、喂羊驼、喂小猪、喂羊，每一种都要单独收费20元。 啊， 哦， 喂个兔子花20块钱。 其实就那个饲料特别简单，可能就是大白菜啊什么的。 对啊，每种动物的数量都是仅有几只，小朋友和家长使劲伸着手才能勉强把菜叶子递到动物嘴边。还有呢，这个游戏叫进猪圈赶小猪的项目，这个孩子拿着小鞭子在一个小围栏里赶上，哎呦，赶上一圈小猪，收费20。骑小马项目，孩子在不足200米的跑道上骑上2圈，收费50。一个家长就说，进了一趟游乐园不算门票，花了将近200。如果收费项目让人觉得物有所值也就罢了，可这明显就是吃住了孩子呀，项目成本低，管理还不到位， 哎，所以人家就抱怨了呗。 那这是不是也是含有一些隐性消费啊？他在门口他根本就没有 说 明。 再说你让孩子去赶小猪，哎呦，这小猪也受了罪了，孩子哪会赶啊？对不对？ 真是。嗯， 那么假日出游呢，除了交通和住宿外，门票支出是另一个大头了。以往景区是逢节必涨，今年呢，这个在景区门票提倡降价的大趋势下，据统计，全国合计有314个景区的门票有不同的降幅。这本应该是有利于游客的举措，然而不少景区却明降暗涨，改将以前包含在门票内的项目移到门票外单独收费。 嗯， 这还挺可以的啊，挺贼的。 嗯，有游客反映了，位于江苏无锡的五 A 级景区源头主峰景区，把门票价格由原来的105元每人降到90元每人的人， 啊，每个人90块钱。 嗯，对， 啊， 原本含在105元门票中的景区车票和船票改成了单独收费。国家五 A 级景区，这是。应该是 湖南的一个风景区。 对对，这个湖南风景区门票价格原来是170块钱，降到了136块之后呢，原先免费乘坐的观光车改为收费40块钱，等于总价反而涨了6块钱。嗯， 我也感觉是。 对，然后 浪山嘛。 嗯，对对对，另一些响应号召的国家景区呢，则在降价前阳奉阴违的先提价。 啊，这就是所谓他们响应号召，嗯，所谓的。 这还真的是。 这个。北京两处国家四 A 级景区红螺寺和青龙峡被列入国家发改委统计的降价景点名单，说今年8月1号起门票价格由70降到54，降价幅度达到了23%。而实际情况呢，是这两个景区从未执行过70块钱的门票。 哎呀， 景区过度依赖门票经济一直是旅游界的一个难题。其实无论国有景区还是商业景区，门票的涨价落价呀，最应该啊，就是落下来的价格最应该先考虑是游客的感受。其实你这个景区门票，把它规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你景区里面可以有其他的销售啊， 对对对， 你做一点周边的东西啊，在这上面花花心思啊， 嗯， 啊，把食品设计的好一些，做的精致一些， 包括给游客歇脚的区域啊，就是做的这个环境好一点。 就我觉得其实创收还有其他的方式，不要老靠门票， 对对对， 因为门票嘛，它这个成本就。 就这 很低，对吧？然后你反正就不断涨，那你别的还得花心思，所以他们怕累吧。但是有的国家，我就看他这个确实应该学习，就是人家就比如说别的不说，就这饭， 嗯， 我这景区的饭就比别的景区饭做得好， 精美。 哎，对，就是盒饭都比别人好吃。 嗯，这就是竞争力。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嗯，那反正都是出去玩，去哪儿差别也不大，这儿好吃我还不去吗？ 那肯定去这儿了。 对，哎，这个人家盒饭也展，其实我觉得以后可以展开一个景区盒饭的一个 大比拼。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你有这比拼，大家可能也有动力了。 对对对， 各地本身菜品都有特色呀。 是。嗯，发挥当地特色，然后把你这个大家一样的东西做得出色了，那游客不就到您这儿来了吗？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放首歌吧。 我们来找一下听个什么歌呢？ 我也想不到，你要放着英文歌吗？ 放个英文歌 啊， 给大家听一个 The Happy Song， 是来自 Elizabeth Michelle 的哦。是 Happy Song， 是一首开心的歌。那我们放假了，就听首开心的歌吧。 唱歌人叫什么？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他这个 Michelle 其实是那个 Michael 的那个变体。我今天早上特意查了一下， 哦， 因为英文不怎么样。 Happy Song 就是乐呵 的 歌。 对。 Horses, birthdays, popsicles, and watching my dog play on the lawn.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Strawberries, bare feet, swing sets, watching my baby brother yawn. Climbing trees and not skimming my knees. Grilled cheese made by Uncle Don. Butterflies, pretty birds, rainbows, and frogs sitting on a log.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When I'm feeling frustrated, mad, or just a little bit sad, I can think of my list of happy, and then I get so very glad.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But now I want to know what makes you happy, I bet your list is just as long. Baseball! 来来来，大家想看我们这个女主持人贺林的照片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 你 可 来 了乐啊 了， 对，发拉的朋友肯定是看不着了啊。另外呢，欢迎互动一下您最近买的东西，打算买的东西。哎，杜小亮说媳妇儿带儿子去动物园了，我今天要去值班啊。嗯， 哎，带孩子出去玩也辛苦，值班也辛苦， 带孩子出去玩还辛苦。 嗯， 辛苦吗？ 很辛苦呀。 啊，好好，茶喝到没味儿，说啊啥都没买，假期加班啊，没工夫买。 没事儿，这个加完班挣了钱咱们再去买。 嗯。 然后这个范思哲魔草说，我一号满心欢喜的去逛街买，结果我连停车场都没进去，我都生无可恋了，掉头回家什么都没买成。真的好多商场地下停车场爆满，得在外面排队，有人一看那大长队干脆掉头回去了。 他魔草是一丈魔的老婆。 哎， 那你都没买成，他怎么买一件羽绒服呢？ 是 不是怎么回事呢？ 可能是之前买的吧。 给你们一段广告的时间，你们两个探讨一下。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8:2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贺林。 想看贺林的照片，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你可来了， 你可来了。 对，欢迎互动购物的事儿，有什么想买的， 有什么还已经买了的好东西。 对，忙里偷闲说，对，昨天和老公逛超市买了个旋转的调味瓶。 哦，是不是像餐馆那种可以 一个盘 胡椒挤出来，然后还有盐？ 哦，你说的是那种。 哦，我不知道。 把厨房调味瓶换了，很实用，家里厨房应该经常倒吃。再想买的就是风景了。哦，享受 金秋 好天气。哎，倒是厨房。 对对对，厨房其实真的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因为你经常做饭的油嘛。 哎，那我前两天还给家里买了一个磨刀的工具。 啊，那也挺好，省得出去磨。 它不是石头那种，它就是有一个金属的嘛， 嗯， 就是你要这个刀啊，它不能往前，比如刃儿在里边不能往前推，磨不了， 嗯， 只能从后刃往你这边拉， 只能一个方向， 对，这么一下一下拉，它就都给磨了， 哦，真是方便。 紫神善人说，昨天去了一趟大钟寺，不错，人少还能长知识，哦，大钟寺有博物馆， 嗯，比较远，可能去的人是不是就 大钟寺不远？ 大钟寺在，哎，我这外地人 在三环 哦，我一直以为像什么潭柘寺呀，什么都在那。 潭柘寺是有点距离 啊， 大钟寺可不远。 哦， 天哪！ 哦，天哪！那我真该去一下。 对，都是，它是那个古钟，都是钟。 哦，嗯。 然后紫神山人说，一般是在网上买东西，买了几盆花。 哦，哎，秋天了，种点花，嗯。 弄点花花草草的， 对对对，嗯，心情特别好。 对， 贾先生1991说，礼拜天都没有的我们怎么会有十一假期呢？所以该早起早起，该干嘛干嘛吧。 我们也都上班，这不都跟您一块上班吗？ 对, 对, 对，一起上班陪着您。 我们出发吧，接下来给您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吧。体育方面消息，我先来关注今天早上我看的中国女排应该会在今天晚上6:30对战这个它是这个小组赛嘛， 嗯， 小组赛的同组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嗯， 意大利女排，嗯， 哎呀， 之前都赢了， 中国女排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是，但是这个人据说这个不是这个人啊，就意大利女排，我听说打球很细腻，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小球啊什么的都能打得出来， 你觉得激烈才好看吗？ 对，他们又增加了一个特别高的，就是挺健壮的女性， 哦， 拿扣球感觉就是一记重锤， 感觉值得期待啊。大家一起看一看，到时候给我们中国队加油。 另外再说一下这个网球啊， 网球是这样，前天呢，莲花球场上演中网有史以来的惊人一幕。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排名第一的选手王强打出了少见的两个 6-0、 yeah ， 哇，恭喜恭喜！ 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呢，就这样被 零封 出局。对，这个也有点 爆冷。 对，虽然王强赛后又是和奥斯塔彭科紧紧拥抱，又是谦称比分是对手太不在状态送给自己的，但是王强还是确保首次挺进了中网16强，世界排名呢也将再创新高。 哎， 这有点，反正得到这个比分呢，当然王强是很兴奋的。他表示是这样的，奥斯塔彭科看起来状态欠佳，奥斯塔彭科也在赛后透露呢，自己的左手腕这个伤病啊已经有好几周了。 哦，受伤了，受伤了。 王强则表示自己在武汉站拼得很凶，本来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在中网比赛，结果对手送了个大礼。谈到接下来的比赛呢，王强表示自己还是需要休整，这也确实有点令人想不到哈。 对对对， 当然 还是希望取得好成绩吧。 也感觉到这个运动员呀、会有这种 伤病，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而且这种伤病不是说大家都能看见的，显而易见有包扎呀， 对对对， 或者是创伤啊这种，他内在的有时候你真的他不知道他有多的痛苦，不容易， 对对对 啊， 不容易。 好，说过了运动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啊。这个文化方面的资讯吧。一年一度的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10月23号到11月21号亮相国家大剧院。全国9所艺术院校的师生为观众呈现9台10场精彩演出。包括了话剧、戏曲、音乐会、民族舞蹈、民族舞剧等艺术形式。中国传媒大学带来的话剧 Antigone Remix，用现代的手法呢重新演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经典悲剧。 嗯， 好，咱们学校带来话剧啊。 哦，还真不错。以前没看过，可能 是 那个表演系汇报的时候看他们的小剧场剧目啊。还有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剧《尘埃落定》，用民族舞蹈诠释经典文学作品中命运与人性的思考。上海音乐学院带来《大音之韵之四》协奏与交响音乐会，汇聚上海音乐学院管弦乐、民乐、声乐、钢琴等优秀艺术家，中西兼顾，形式多元。 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华民族风少数民族舞蹈精品荟萃》，则凝聚了各民族舞蹈艺术的精华，风格浓郁、大胆创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而上海戏剧学院带来的话剧《生命情歌》，特邀前国家话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导演查明哲指导，上海戏剧学院五代校友联合演绎，80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刘子峰担纲主演，用现代主义的展现方式呈现对生命尊严和死亡的思考。哦，这个就不是一般的这个院校舞台艺术精品了， 对对，都是这个 大师级的 表演，大师级的， 对对。 嗯，然后像中央音乐学院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2018中国当代音乐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新作品音乐会，所有作品呢都是由中国当代音乐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所创作的。 嗯，另外还有来自天津音乐学院的遇见秦风手风琴室内乐音乐会，曲目涵盖东西啊，这个其表演呢也是由青年翘楚、优秀作曲家、国际比赛获奖者、海归高校教师等等来组成。 由中央戏剧学院带来戏曲学院啊，中央戏曲学院带来的传统京剧《小放牛》《天女散花》《狮子楼》片段作品展演，用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展示中国国粹的独特魅力。 对，戏剧啊，中央戏剧学院带来的 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哦，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 我们出发吧。 现在时间8:34了，对对要等他蹦着一下哈，准确时间对8:34。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贺林。 对，再次祝大家 节日快乐， 耶！很高兴哈，这忽忽悠悠突然来到最后一个时段， 真是。 对，上一时段给大家说演出，然后突然就蹦出广告了哈， 嗯， 把演出给大家说完。要提示大家，因为已经说到中央戏剧学院了嘛， 嗯， 带来经典话剧是家的这个演绎啊。那么观众呢，只需要看这些演出，只需要支付60到200元不等的价格，可以欣赏到来自各个院校的精彩演出。 嗯，大家很亲民了。 对，10月23号到11月21号会亮相国家大剧院。好，互动话题再来重复一下下。 嗯，最近您买了什么好东西？ 嗯， 或者是打算买什么好东西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辛苦了啊。 嗯， 很多朋友说没看到美女啊，想看到贺林的照片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 你可来了 了啊！ 你啊，是你。 对，你有朋友特客气。哎， 对， 您 可来了。哎， 甭客气，啊， 大家别客气，别客气。我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然后就是打声招呼，发个照片，打声招呼吧。 对对对，认认脸啊！你可来了啊！Ferry 说：“我想买那个 Sony Angel 新的动物系列。”我们还说这是个什么呢？ 是 我男士会觉得 Sony 啊，那它是不是那种索尼系列产品啊？不是， 哦，是个干啥， 是那个造型的小玩具 哦，特别可爱，就是 是挺可爱，长得 还有小翅膀，那小孩 就是一个特别小的小娃娃， 嗯， 然后会戴着不同的帽子，有不同的造型， 真挺可爱的。 这个，小娃长得像谁呢？特别像大家吃那沙辣酱前面那个小娃， 哦，对对对， 是不是？ 我们不懂啊，真的有点像，长得有点像， 是有点像， 嗯嗯嗯， 但是都那么可爱， 对对对。 哦，他这个出的系列可是肯定是 肯定每出一个系列，这个可能玩家收藏家都得买。 他帽子这回都是动物，比如大象的，小熊的，兔子的。 对， 过两天再出一个 职业系列， 土和贵系列。 哦，对对对对，有可能。 头顶这戴着是桌子，那个顶着。 你这太逗了，能顶动吗？ 要不然改一个厨房系列，这戴顶着调味罐。 炒勺。 当然，我觉得人家这么出下去。肯定这个是收藏起来很庞大，啊， 对对 对, 对， 不错不错，挺可爱的。 嗯， 红艳说这很浪漫。 结婚4年了，想买个戒指，不需要多大的，要一个习惯的，适合自己 的 啊， 哦， 喜欢的，适合自己的。 哎呀， 哦，买个戒指，这真的是， 这激发了多少女同胞 的，就是，有纪念意义，然后还有收藏价值。哎，还挺浪漫。 哎，你看女同胞们说到戒指， 有 纪念， 啊， 还有收藏价值， 就是买个大的更有收藏价值，嗯，保值。 你老公听节目呢吗？ 他在家带娃呢。 那你这么使劲说着干嘛？不不，还是不要多贵的啊。 对对对，适合的喜欢的就好。刚才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 嗯呀，这个是这位朋友名字是我特别喜欢的咖啡呀。 嗯，说什么 ？Espresso。 Espresso。 Espresso 说，警察已经在公园上勤1小时了。 哎呀，我们的节日 向您致敬， 安全啊，已经是都是这些朋友。对， 来一杯。Espresso， 提提神 儿。对对对，兔兔说待会儿上平谷给老妈送螃蟹去。哇， 孝顺。 那肯定是买了螃蟹了，已经。 正是吃蟹的好时候呀。 为什么我没有吃着啊？这好，当然很正常。再想说，刚从菜市场买完菜出来，哎呦，这螃蟹个儿大，肥圆，还不贵。说现在最应该买的当然是螃蟹。 民 食为 天 嘛， 连着两个都是吃螃蟹的。 对对，而且俩人同一个是8:08发的，一个是8:09发的。 得亏咱们吃早饭了，要不然还有点饿。 是， 嗯， 我是水说什么？刚送老爸去医院回来啊， 哎呦， 近期想给老爸买一个电动轮椅。 哦， 嗯，哎，可能换季啊，这真的是比较容易生病， 对， 一下子又冷了、 嗯， 大家一定注意身体。 对，这不杜小亮也说要买个腰撑嘛、嗯，腰间盘突出。 哎呀， 职业病，戴上真舒服、嗯啊。买完了已经， 买完了，已经买着了。 啊、这下可有给你撑腰的了。 对对对，已经撑腰、 哦。这再说话就是，又 硬气了。 对，给我有人给我撑腰。 哎呦，这个职业病真是， 对， 经常坐着呀，或者是 长时间也试着做一些复健式的运动哈， 对， 如果大夫允许的话， 嗯、 对，严说的， 严说昨天晚上看上了一件衣服，今天一大早起来想去买，结果上市还没开门呢，没事， 八点 就是早早的去了，然后一开门您就进去抢，省得就是被抢走了嘛。 不至于吧，他们这不就三叶草吗？ 真的，那有可能比如说号啊，号不合适啊、 哦、颜色、哦、 对，有可能 哦。但是8:39去商场的朋友可能上班的人还没来呢， 对， 一般商场是 有的9:30，有的10点，是吧？ 还有10点半、 有10点半的， 对， 您可以先去吃个早点啊，然后周围转一圈。 我知道最严重的商场北京11点才开门、 那天哪， 太不像话了，感觉是吗？ 进去可以直接吃午饭了，吃完午饭再逛， 真的就11点开门。 哦、 嗯，但是反正去这么早，你在门口等着，我觉得店员会开心的。天哪，我们就这么受欢迎， 忠实顾客。 对，没出什么特别品。 不过您一定能买着今天。 对，一定可以买着、 这么早 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说今天的话题。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最近你买了什么好东西呢？或者想要买什么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嗯，接下来给您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啊，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五大热点公园实行预约游览高峰限流的措施。哎，就是昨天呢是个秋高气爽的国庆假期第三天啊，那么游园高峰如约而至。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昨天市属11家公园和园博馆的实时在园游客已经达到了9.9万人。我的天， 够多的。嗯，其中排名前三位的公园是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和颐和园。今年的国庆假期呢，香山公园、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五大热点市属公园第一次实行了预约游览高峰限流的措施。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啊，国庆假期五大公园内游客接近最大承载量时，将采取放缓售票、暂停售票、只出不进等措施，降低入园游客量，缓解园内游客量的压力。而一旦达到最大承载量，将停止售票，停止入园。希望市民们可以提前规划游园安排，预约购票游览。 嗯，包括最近要去香山的朋友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嗯， 对 吧？ 业啊、 都在这个就是试行这种网上预约购票。香山公园门区的售验票的系统也都进行了更换，这些综合验票机效率当然挺高的，同时可以检验电子二维码、纸票二维码、年票、身份证啊，就是免票的游客嘛，需要身份证，要实现快速入园。您得关注这个畅游公园的微信公众号 哦， 这个比较重要。畅游公园，今后呢，市属11家公园都能在公众号上提前买票。 游览当天 排队很辛苦， 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就能直接检票入园了。 对，这是不错， 那还挺方便的。 但我也想，就是这种，就是我还是说不用都扎堆去一个地 方。对， 你像人家这个中老年很喜欢，但我不说年轻人不应该去，就人家很想散步，你就我就想我别去跟人挤这地儿。 对， 嗯， 其实现在去哪儿，特别是北京，好多游客来啊，哪人都挺多的。 哦， 哎呀，真是 哪人都挺多的。 嗯，昨天看了一张照片，长城上。每个台阶上都站了人， 都站人。 对， 我还是11当天坐了火车。据说这个我是从上海虹桥坐回来嘛，据说上海虹桥这一天的客流量 30万。 那 就是火车站，因为它虹桥虹桥整个是这个枢纽嘛，也能坐飞机。 对对对对对。 但我就坐火车30，后来我想啊，我就 一天 我就在这30万当中进行了投入。 对，你也出力了。 包括那个9.9亿的销售额。 9.9亿哦，就是二号的时候你也贡献了是吗？就是二号去扭蛋的吗？是二号。 二号，哎，二号还真不是，我是，哎，哎，真的是啊，就是二号， 就是二号，所以 就是二号， 就是你有你贡献的。 因为扭蛋就贡献了嘛。 哦， 大家考虑一下啊，有没有自己的贡献。我们再来说一下运河国际艺术周，通州连办2天。 嗯，在这个前天吧，2018北京运河国际艺术周在通州区文化馆启幕了。开幕演出是充满中国韵味的功夫水秀，台上的舞者就是这个武术啊表演者，通过传统的京剧道具水秀演绎中国传统美学的刚柔之道。来自希腊、荷兰、德国、巴拿马的艺术团体以具有当地特色的音乐舞蹈等形式，展现了德国基尔运河、希腊科林斯运河、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巴拿马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艺术，为现场的观众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民族特色演出。 据了解呢，这一次运河国际艺术周为期2天啊，目的是提升运河文化为主线嘛，旨在生动展现呢运河沿岸国家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大家刚才听贺林说的时候，很明显都请到的是有运河的这些国家哈， 对对对， 德国的基尔运河、希腊的科林斯运河、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对，所以都是彼此相连的啊，展现这样的特色，进行文化互动、文化讲解、文艺演出啊，所以大家呢不妨到这个运河那块去感受。 对，像咱们这个大运河沿岸也有好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知道就有什么那个运河耗子呀、什么的，都是非常具有当时这个出航打鱼时代的这种特色的。 对，活动现场就专门开辟了展览展示专区，中国非遗的团队会参加和参加艺术交流的希腊、荷兰、英国、德国、巴拿马团队一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展览图片、民族服饰、特色饰品、视频影像，大家可以感受各国具有时代特征的运河风情。 嗯，很国际化。 哎，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挺好的， 真不错，真不错。 他把运河就是整个这种文化对照起来了， 因为水是相连的嘛， 对， 就是大家都是融合， 人都是需要水的嘛， 对， 所以在水的周围会逐渐的形成这种人聚居的地方， 嗯，文化也会产生， 孕育了这些生命，这些文化，所以到底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各自有哪些亮点，有比较就有更好的鉴别了。 是的， 要不然送上第六首歌吧。 好的，最美的遇见来自徐佳莹。 对，第六首歌，我来，送给，这是不是最美的遇见？ 发宝，欢乐启程。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Let's go, hey! 咱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这好突然啊，你这个我这电源还没拉下来呢， 触发的太突然， 就突出了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出发吧直播节目啊，大家假日快乐，我是王一， 我是贺林。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 是，对， 买东西的情况汇报一下 啊。对对对，您想买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不敢说，哎呀，就假如家里说，哎呦，买这么多东西不知道啊。 您如果有家人，那个家人也在听的话，嗯， 你就说成你想买什么， 对 对吧？暖阳说，哎呀，山东姑娘好漂亮呀。 谢谢谢谢。 是是，这是贺林，是我师妹， 对 对, 对， 晋桥的同学，你看他们班这姑娘的颜值，对吧？他们班就你们班， 我这话我怎么接呢？我们不好意思呀。 你们班还有其他同学在台里吗？ 嗯，我们班是没有，但是有师姐呀。 啊，不，师姐，那当然那是我们班的。我们班没有女生了。我们班的外形都是张晓东。 你说了，听众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啊。 哦，那就不用看了啊。那个，就贺林他们班颜值都很高的啊。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你可来了”。就看到贺林的照片。1970说，我在晨练，我就要问一个问题，怎么这个节日直播王一你就特殊呢？人家都是自个儿就播了，你怎么还有美女陪伴呢？ 哎，这怎么回事呢？ 大帅天天在节目里就说，哎呀，这个对姑娘怎么好怎么好，很擅长，你知道吗？关键是你在不要看怎么说， 说的 那位朋友的微信上怎么写的，不要看他对你说了什么， 要看他对你 做过什么。你平常自己不是说的，对不对？你搞好关系是吧？ 大帅在听节目吗？ 带这个让带新员工的时候，你主动要求带姑娘。 对对对， 我这没有啊，这我没有主动要求，这就赶上了，对吧？那你招来女主播，我们这儿确实颜值。 对，老人带新人，嗯， 老人， 王一，对， 我就是老人， 帮助也很大。那个是资历老。 再来看小荣文子说，哎呀，美女颜值高，声音甜美又圆润啊， 谢谢谢谢， 挺好的啊，你可来了啊。廖说，在这儿可以跟主持人聊天吗？ 非常可以，相当可以。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小胖熊说，哎呀，我看到了，这大美女的皮肤很不错呀。皮肤 啊，谢谢谢谢，您这么远还能看到我皮肤好呢，哎，这都是 你 照片软件的功劳， 还是日常购买保那个护肤品？ 我还是很节俭的 啊。真的 啊？真的。 哎，你和晋桥谁的花销？ 那这个怎么好交流呢？也没有交流过呀。但是大家自己猜吧。 差不多吧， 应该差不多， 差不多啊。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在工作比较辛苦的时候就想买东西犒劳一下自己。最近大家买了什么东西犒劳自己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因为 转移了话题。 对，我也听到，就是话题马上转移到自己身上。转移到痛处了，就强行的这个转移走了。人生几步说，王毅能不能放 Country Road Living on a，哎呀，这还不认识。总之这个歌我都是听过的，没有。 对。 看着啊。 Take me home, 我们给您唱一下什么。要唱的好听。你凑合听吧，凑合听。 就我们叫我们出发吧。 嗯。 您那是咱们回家 吧。 对，您那是咱们回家吧。这您那是后 场。出门别回家呀。 对，晚上放。你没发现原来那会儿商场里一说关门就放。嘟嘟嘟。嘟嘟嘟是吧 ？Hey sucks。 我还以为是难忘今宵呢。 你们那啊 啊！我 山东的商场里都放 难忘，没有没有，开玩笑了。 关门的时候就放难忘今宵 嘛。这是春节联欢晚会，这是 太太震撼了！我觉得你们那个都是朋友们，今天的销售 到 此结束，我们明早再见， 再买。 哦，摩托儿说，就是因为我一号没买成，所以昨天又去再战江湖买了。那个李掌门说，我那不是羽绒服，是棉服。 哦，棉服。 那有什么必要？直接买个羽绒服得了。 可能人不太怕冷，不需要穿羽绒服，谁知道呢？ 冻死你！ 哎，自己适合就好了。 再接着来看看，这还有这个珠宝的蓝天白云说：“亲爱的主持人，国庆节快乐！祝所有国庆节工作在工作岗位上的人节日快乐。”我们的工作性质不一啊，一样，到底是一样不一样？ 一样，一样， 一样。不管是除夕全家吃团圆饭，还是中秋佳节，都没有假日，没有节日，都是24小时值班，还有在家时刻备班。单位一声召唤，就是半夜三更也要立即到岗。现在国庆节期间在家24小时值班，为咱们国庆期间值班的同仁们点赞啊！为了奖励自己，国庆期间买了一个 足金金葫芦。 26克重， 26克、哦， 祝你们安康，祝您安康， 也祝您祝您、给您也点赞， 祝金葫芦安康， 特别安康， 祝家人都安康啊！ 真的是， 还是特精神的一小伙子哈。 对对对， 穿这绝对是羽绒服了吧？这穿的绝对是羽绒服。 人那么辛苦，得保暖点，应该是羽绒。 您要前两天是这头像，大家可能看着还热， 今天正好了。 啊， 这个 Mingo 说刚买了一个新的煮蛋器，可以直接把鸡蛋呢煮成温泉蛋或者糖心蛋，早餐凹造型神器，颜值高，放在厨房里看着也开心。然后买了5-6天了，为了煮出不同的造型，已经吃了20几个鸡蛋。 哎，咱算5-6天吃20几个，一天吃5个蛋。 鸡蛋有营养，但是也别吃多了呀，咱们 吃多就没啥用，一天俩就够了。 对，差不多，差不多。啊、这煮蛋器反正挺方便的，就放进去，然后它那个打开开关，它自己到时间熟了就会灭掉。 哔哔哔，你吗？ 就哔哔，可能哔哔哔，然后也可能就是自动就关上了。 这么有趣儿、好，我们给大家提供点实用的帮助，像煮蛋器一样。税务小贴士。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的主要内容。 今天为您介绍汇算清缴期结束后的外部凭证税务处理。 一，由于一些原因，如购销合同、工程项目纠纷等，企业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取得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企业主动没有进行税前扣除的，待以后年度取得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之后，相应支出可以追补至该支出发生年度扣除，追补扣除年限不得超过5年。其中因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企业在以后年度凭相关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之后，相应支出也可以追补至该支出发生年度扣除，追补扣除年限不得超过5年。 二，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企业自被告知之日起60日内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按照办法第14条规定，凭相关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相应支出可以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否则该支出不得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也不得在以后年度追补扣除。 好，这个税务小贴士之后，继续赶紧分享大家买的东西啊。春英买了一个暖手炉，还是铜的， 感觉特别复古。这个 对对对对，是不是汤婆子在往里灌热水？是不是换换？哎呦， 特别好看，反正金色的。 那谁给您换呢？ 肯定是亲近的人， 知己梗儿 、 对，那现在谁有这干这个的？还找，一堆字母说给儿子买了双詹姆斯16的鞋，11岁的孩子已经38.5的脚了。 孩子长得可能挺高的， 可以很健康啊，随时不许急。说前天去了宜家，买了好多小居居玩具， 宜家那个小猪特可爱， 对对， 有粉的有灰的，哦，他还发了一张。 董小胖还买了蓝牙音箱啊，大家生活快乐。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开始了，文化旅游、健康餐